那一夜那心里深深的雪，那男人的直觉，那伤心的地铁。 钱包里终于换了相片，第一千次说永不相见，最后的思念幻化成手边的一缕经验。我们的故事在朋友圈被八卦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分手总考验相见，变成一张无奈的笑脸。很抱歉没时间陪你逛街，很抱歉没带你到妈妈面前。你说简单，给我时间，却等不到一句言。想你的日子很长，是还藏在门檐下面，在家时房门总是虚掩，希望下个瞬间你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朋友都在劝你我无言，就趁只会让彼此更疲倦，可我怎么能忘记那没心没肺的笑脸。很抱歉没时间和你缠绵，很抱歉没再为我填你的照片。你说能难给我时间，却等不到一句言。想你的日子很长， 王姐在家呀、啊、您瞧这是不是您家的衣服啊，从楼上飘下来的。 哎呦大妹子真谢谢了，我说这衣服飘哪去了，还以为找不着了呢。大兄弟咋的了，看把你给急的。 我家小李要生了早产。